特洛弗尔金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。哦，伊博二主，事情可真不好办，凭着我的机智和勇敢，弄得他们团团转，东边西边我都出现，命运之神由我掌管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意大利杰出戏剧作家卡尔洛·戈尔多尼的作品《一仆二主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。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